在那崎岖中看阳光，红尘里坏了有多少方向，一丝丝像梦的风雨，路虽然茫茫，丝丝像梦的风雨。 是没选好，得到的和想要的对不上号，你以为世界可以重来，换个人当主角，爱情就会天荒地老，

走开。难道牺牲才精彩，伤痛才实在，还为你流下泪来，才证明是爱。